郭林虽然没得到沈军的首肯，但是心里有数，沈军会同意他的要求。毕竟抓了黑二这种人一点用都没有，他的价值还不如黑狗。只不过这么一来，因为打草惊蛇，黑狗那边想要不注意都不太可能了。乔家这么一搞，几乎破坏了他的全盘计划。但是就算如此，他也不能让乔家不顾后果地走上绝路。乔家是他的线人，就不能在他眼前出事。没有去审讯黑二的打算，郭林让人把黑二押到看守所，然后就一心等着沈军那边下来批示。不过他在意的不是沈军最后的决定，而是乔家。到了下班的点儿，郭林一直等到其他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才收拾好桌面的文件，慢吞吞地往外晃。他特地耗到天色彻底暗了，走出警局没多久，就拐到了旁边相对僻静的窄道上。然后他掏出电话，在打出去一通已经烂熟于心的号码之后，听见身后响起的铃声。郭林没来得及回头，感觉后背有人直冲他扑过来。他条件反射的回首，两个人就是扭打在一起，最后撞到墙上，彼此都死死地扯着对方。 郭林，你把黑儿放出来！ 乔家的声音透着濒临暴怒的嘶哑。 你总算是肯露面了，我以为你连乔简的死活都不管了。 少他妈废话！ 乔家的状态很不好，五官扭曲的脸上拢着一层掩不住的阴郁和疲惫。他这几天到底怎么过的，外人几乎无法想象。身上还穿着郭林之前在医院看见他时的那套衣服，就连乔简的血都还挂在上面。郭林看见那些血迹，眼神有些复杂。 乔家，你以后如果说还这么压不住事，早晚有一天死在这个脾气上。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，黑儿你放不放？ 咬牙切齿地瞪着郭林，乔家半分情都不领。郭林一抖肩，把乔家本来抓着他肩膀上的手甩开，反身一个漂亮的擒拿手。乔家躲闪不及，直接被郭林按在地上。 你还真是给你三分颜色，就敢开染坊。 郭警官瞪着乔家的侧脸， 你真以为自己能够无法无天了？ 你妈的，放开我！ 乔家，我抓过你一次，就能抓你第二次。 操！郭林，你有本事就一枪毙了我，不然乔简的事我不会这么算了。 乔家这句话是吼出来的，嗓子都劈了。他这两天其实就守在酒吧的旁边，黑二满世界的找人找他，却不知道他就蹲在他的眼皮底下。乔简躺在病床上的样子如同梦魇一样在他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转。从他爸妈离开，乔家不敢说让乔简的日子过得多舒坦，但这个弟弟他是拼死了在护着的。只要他乔家拿血能换回一碗饭，哪怕是跪在地上让人踹，他都没让乔简饿着一顿。黑二那个不长眼的混蛋敢对乔简下手，他就敢让黑二这辈子都后悔招惹上他乔家。郭林按着乔家的胳膊，因为用力过度隐隐透着一股酸麻，他皱了下眉。 你以为你弄死了黑二算什么本事啊？ 我就这点本事。 乔家几乎两天没吃过什么东西，却还有力气在这里跟郭林较劲儿。 这世道想活着不容易，想死还不容易。黑二既然找死，我就送他一程。 郭林看着乔家这股发狂的劲头，就知道自己把黑二抓了这个决定没做错。 杀了黑二，你以为你自己逃得掉吗？ 逃不过我认栽。 你不是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你这辈子都不坐牢？ 大不了一命偿一命。我杀了黑二是帮你一个大忙。郭林，我还没问你讨人情呢，你抓了人还不是得乖乖放了？这世道，像黑狗和黑二这种人，多活这一天就有人遭罪。你们这些警察不是心心念念的要抓这些人，我真下了手，算起来也是帮警察省了一道程序。 听见乔家这么说，郭林一使劲儿把地上的人拎起来。 那你弟呢？ 他要是我乔家的弟弟，就能活下去。 你为了你弟去杀人， 然后再扔下他一个人来面对你留下的烂摊子吗？这他妈什么逻辑啊？ 郭林能理解乔家为了乔简的事失去理智，但是理解归理解，真听到这些话他还是气得不轻。 乔家，你以为乔简到底为什么会碰到这种事情啊？不是因为黑儿是个混蛋，也不是因为你不够小心，而是因为你现在走的这条路就他妈不是一个正道。乔简早晚有一天会被你卷入其中的，不是黑儿还会有其他人。你知道自己逃不掉，凭什么异想天开的认为乔简能够撇得清楚？ 这些事不用你提醒我，你说的通通是你妈废话。 乔家一膝盖顶在郭林肚子上，郭林挨了这一下手里就有些抓不住人了，他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。 你以为乔简希望他哥是个杀人犯吗？ 乔家扶着身后的墙站起来。 他不希望也得受着，就跟我当年看着我爸死看着我妈走一样，没人希望发生这种事儿。但发生了就是发生了，命该如此就得受着。我能熬到今天，乔简就能撑下去，这是我们兄弟两个人的命，既然是命就得认命。 乔家站稳之后吐了一口嘴里的血水，刚才跟郭林纠缠的时候碰到了他之前受的伤，他用手背蹭了一下，顺势也让郭林看见了他手上攥着的东西，那是郭林的枪。郭林先是一愣，随即一摸枪套，脸色就有点难看。 乔家， 我就知道你带着枪。 乔家舔了舔嘴角的伤口。 郭林，就算你把黑二圈起来，别忘了黑狗还在外头，这兄弟俩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 你一开始就打着这个主意， 问你借钱你给的痛快，但是跟你借这玩意儿你是肯定不能给的吧。 乔家说完自嘲地掀了下嘴角，他掂量着手上的枪，满心都是一枪崩了黑狗的画面。现在不只是黑二，连黑狗也在到处找他，他想尽了办法但实在是弄不到枪，唯一能想到的人也就只有郭林了。对面的人看出来乔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，眼见他拿着枪就要走，郭林突然开口喊住他： 你知道你拿了我的枪去杀人我会落他什么下场吗？ 乔家身形一顿： 被开除都是小事，我之前为了蔡强和你上次占了毒品的事已经被调查组问过几次话了，如果这一次失枪很可能被怀疑成为你的同伙。警队里面出现了有人流出消息给黑狗，虽然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我一心想要抓住黑狗，谁都知道到时候你慷慨就义了，就是我来替你背这个黑锅。 郭林的语气很平静，乔家不回头，他也没有上前拦人的打算。两个人就这么僵持了很长的时间，直到乔家很低地回了一句： 全当我对不起你。 乔家，我当初如果说不信你，我就不会让你做我的线人。 他们彼此的立场鲜明，关系甚至是那种带着现实残酷的一目了然。但偏偏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，他们比任何人都要更懂对方的顾忌和在乎。说白了，就是彼此的弱点。乔家微微转过身，声音带着几分淡漠： 你这是再跟我讨人情债？ 我只是告诉你，立场艰难的不止你一个。借给你20万，是我毕业到现在5年全部积蓄。我敢拿出来，是因为我知道你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，不会跟我开口。但是乔家，论起日子，你不比谁差多少，我也不比你好多少。没有人天生就该是什么命，你选择的余地还没有被堵死。至少现在的我们还有其他路可以走，杀了二狗去报仇绝对不是一个好办法，相反那是最蠢的出路。 没被毒死那你觉得我还能做什么？郭警官，我跟你这样的人不一样， 我最擅长的除了报仇就是等人报仇，这就是我的生活。事到如今，就算你想拯救我也晚了，我就是这种人，没什么可说的。 最后一句话，与其说是乔家说给郭林的，不如说他是说给自己听的，里头的那些唏嘘似乎只有他自己才能读得懂。但是郭林上前两步一把拽住他： 你是什么人？乔家，你敢说这么多年以来你没有后悔过吗？你敢说你现在一枪干掉黑狗，留下乔家一个人，你以后一定不会后悔吗？ 一句句把话逼问到底，郭林抓着乔家的手用力到骨节都凸起了。对付乔家这种人，强迫其实并没有用，这个人对别人狠，对自己也狠，真豁出去的时候恐怕没有任何人可以拦得住的。但是郭林今天做到了，至少乔家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紧紧攥着手里的枪，却没有再往前迈一步。沉默又一次在两人之间扩散，压抑的骨头缝隙中似乎都透着一股刺痛。乔家难以忍受地甩开郭林的手，抬头看了郭林一眼，却没有说话。 去前走。